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过来帮手啊！ 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 趁落雨装翻啲水咯。 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啲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 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听众又嚟到我哋港珠澳第十一集啦，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猫姐，大家好。 系，仲有今日我哋仲有边个喺度啊？系咪仲有简乐夫喺度？ 喺度，系。 喂，系啦，咁就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就其实都差唔多月尾啦，我哋录呢个节目出街嗰阵咧，已经系差唔多八月尾嘅时候啦。咁就请大家支持翻大My Radio 嘅节目月费计划，支持翻你心入边所即系中意支持嘅节目啦，同埋就系啦，就支持翻 My Radio 咁样嘅。喂，简乐夫啊，上个礼拜六咧，你去咗边啊？ 哦，我去咗呢、這个party， 参加 Party for Freedom 有一个。活动啊，嗰、那个活动又叫 SOS Save Our Suburb， 即系话拯救我哋嘅社区。咁 系做啲乜嘢噶？ 咁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就系、是、揸啲广告牌，唔系嗰把示威牌咧，就去嗰啲嗰啲拍卖嗰啲啦。咁啊，讲翻呢度卖楼咧，其实就有通常有两种啦，一种就系直接同嗰啲agent 咁买啦，咁另外一种就系拍卖啦。咁拍卖有两种嘅，有一啲拍卖咧就喺嗰啲或者租酒店嗰啲function room 咁嚟拍卖，有啲就喺现场咁，多数喺现场嗰啲间屋嗰度拍卖嘅。咁我哋喺嗰度做乜嘢咧？咁我哋即系我哋就系觉得咧呢、這个嗰啲即系好多强国人咧或者一啲外国人咧就走嚟炒鬼仔楼嘛。咁我哋咧就系揸啲标语去嗰度咧。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唔系去搞佢嘅拍卖嘅，即系佢哋拍我哋唔会，我哋又唔会出声或者成搞过去嘅，我哋只不过 哇，但系我睇相好似佢哋都好唔中意你哋。 咁梗系唔中意啦，咪督眼督鼻噶嘛。即系你喺度拍卖，但系我即系佢又唔可以，即系我哋有咁嘅，其实我有咁嘅我权利噶嘛，即系我表达我意见啊嘛，即系我哋唔系为咗搞佢。 你花生啫嘛， 系啦，即系佢拍卖会通常喺屋前或者屋后院入边，通常喺屋后院啦，如果系后院嗰度，咁就。啲人去喺度拍，有个拍卖官喺度拍卖，即系拍卖嘅人喺度主持咁样啦。咁我哋就唔会入去嗰度搞佢嘅，我哋只不过喺马路嗰度咧，对面喺对出佢嘅路口度咧，咁啊动嗰啲牌，我哋都唔会出声话，即系嗌话啲口号或者成嘅，咁你骚人哋唔啱噶嘛，系嘛？咁我哋只不过动嗰啲牌，即系我就拎一个 message 出嚟，即系俾嗰度附近嗰啲人或者有啲经过嘅人睇到，咁即系呢度本地嘅人咧系好唔满意，咁我哋即系其实你可以话，咁人哋买一个买一个卖，咁你有乜可以唔满意咧？咁其实我哋就系话，即系我啲牌就写咗喺度咧，即系话，即系叫呢度啲人，即系留，即系叫呢度本地人咧就留意翻，喂，你啲外来人系咁买鬼晒我哋呢度楼，咁我哋呢度啲下一代系买唔到楼嘛？啲楼系根本个价钱系天价嚟嘅，去到系嘛，所以佢买唔到嘅。咁另外就系咧话咧。即系其实呢度澳洲有个法例嘅，即系如果你外来人咧，如果你冇呢度嘅居留，即系呢、這个唔系呢个居民咧，你唔可以买一啲现成嘅楼嘅，即系旧楼嘅，或者二手楼嘅，你只可以买新。 要买 off the plan 啊嘛，即系所谓嘅楼翻。 系啦，同埋你唔可以 own 啦，即系如果你冇啲居留权，你唔可以只系有地权嗰啲唔可以买噶嘛。咁其实咧，好多人呢度，即系我哋都知啦，啲唔系秘密嚟，就系有啲人系有啲。可能佢又明知故犯啦，或者因为呢度嗰个啲 agent 咧就系唔会查你有冇

咁佢咁有興趣嘅聽眾可以去啦。喂，阿簡洛夫咁佢哋。即系嗱，佢哋去咗三个啦，第三个嗰度发生咩事？有冇嘢？有冇特别？ 冇乜特别嘢啊！不过嗱，即系我讲，即系我哋期间亦都派咗啲人咧混入去咧，就收下风嘅。即系系当然我哋黄面孔嗰啲人啦， 唔介啦。 因为即系因为我哋动我揸住，如果揸住派咗嗰啲鬼佬就唔方便去人哋入去嗰个拍卖会啊嘛。咁我有啲啊，我哋有啲卧底咧，派啲卧底咁样入咗去咧，咁样其实都收到啲风咧，就系知道嗰啲即系有啲人咧，即系同。即系同我哋个我即系个倾偈咁闲偈咁咧，咁就佢即系都知道佢哋咧，其实知道呢度啲本地人咧系唔开始好，其实好唔中意佢哋咁样，唔中意佢哋，佢知嘅已经系，即系开始会知啦，即系唔系不受欢迎嘅佢哋咁样。 嗯，但系就即系咁就系啦。 虽然佢知啊，知佢都佢继续做噶嘛会。 佢理得你死啊！ 啲唔系都好嘅，俾佢知道都好嘅。即系你再系你再系攞再离谱落去，你咪搞到排华咯，系嘛？最后就系排华啫，系嘛？其实我哋就系、是、即系我哋即系可以讲下点解我会去参加呢啲咁嘢。其实我哋就系话一来咧，我就系话即系希望你即系呢度，其实呢度啲人咧即系会分即系分得开，即系唔好话见到。即系中国人或者黄面孔嘅人咧，就一足高打船人。咁我哋住喺呢度啲，我哋即系我哋嗰个立场系同佢哋一样嘅，我哋同呢本地人一样嘅系嘛？一样，即系我哋大家都系，即系我同佢都系受害者嚟嘅。 咁其实咧，我睇翻咧，佢即系自决党佢今次出咗个文宣咧，就即系讲个前因后果，同埋上个礼拜个即系叫做搞串个 party 嘅成果啦。佢嗰度有一行字咧，就提到系香港人系同一个鼻孔出气，因为香港佢就形容 city state 城邦呢个字嚟形容香港咧。就是话俾强国人游轮啦，咁所因此咧， 点解佢哋会 系咯？点解佢会知嘅？ 因为其实咧，佢呢个党里边咧，亦都有多佢个群组咧，都有啲我所知都有啲香港人喺度嘅， 有啲热狗嘅， 有啲香嚟，有啲呢度本地嘅香港人嚟嘅，甚至乎我知道有一个喺应该喺 Perth 嘅，佢喺 Perth 嘅，咁佢都好活跃，系 post 一啲香港嘅嘢走喺佢个群组度嘅。咁其 实好捻活跃 ，Ken 叫佢做节目又唔够做，屌佢老母！ 唔系咁样，佢即系其实佢即系某程度上，你香港 suffer 嘅同呢度 suffer 嘅，其实呢度 suffer 紧嘅咪同香港几两三年前开始一样咯，都系 而家都系啊！屌，而家水深 唔系，即系话香港系开始咗 suffer 咗几年啦，呢度而家开始就系啊！咁我哋即系变咗，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嘢俾佢哋知道话，喂，因为我哋如果你喺香港嗰啲，尤其是香港嗰啲，即系过来人嚟噶嘛，即系受过呢啲强国人嘅。知道佢哋点样 嘅低价嚟啦，真系屌老母。 咁其实嗰日除咗去咗三道嗰度嘅拍卖之嘅中间啲时间咧，我哋系曾经喺大路口拍，即系拍低架车啲大路口嗰度咧，我哋拿咗支即系啲澳洲旗啊，拿住同埋举咗嗰啲标拍 扯旗， 唔系喺个路边度举起咧，即系外国 扯旗啊，喺路边度扯 拎噶啦，啲路边咁样动起啲牌，好似即系啲嗰啲快餐店咁，有时嗰啲人咪会动起嚟，我哋一排人咁样啊，动嗰啲牌出嚟啊，咁 晒马。 你想即系啲车经过咪睇到我哋个信息咯，咁样啲车会响安，响安你知咩事啊？即系响安即系会即系 support 我哋啊！咁车 哇 咁啊，但呢车几有效，我觉得即系譬如我谂佢今个礼拜都会再做，即系或者会喺啲路边度企。咁其实企喺度就好舒服嘅，即系冇去到拍卖会度咁尴尬嘅。咁即系企喺路边度，咁我俾车经过睇到你咁样，有啲人同你打下招呼咁样，咁几过瘾嘅 好啦，咁就好啦，非常多谢简洛夫你嘅分享啊！ 多谢，系喎，好似阿二世祖你都有去睇过啲 auction 喎，仲有好多追魂 call 啊，系嘛？突然间你受欢迎咗喎？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原本咧成兜喺度食七我嘅，而家变咗好够受欢迎。咁今朝咧就讲翻我自己啦。今朝我去咗两个拍卖嘅，咁其实两个都喺翻北区嘅所谓传统豪宅区咁啦。咁就第一个就即系见证住呢个叫做嗱，即系其实系有四伙人就好乸活跃咁样就互相喺度猜波仔嘅。咁讲翻嗰间屋本身啦，四十年代起嘅屋，三间房好旧啦，一定要拆噶啦。即系你就真系好似翻咗五十年代啲旧屋咁样啦。但系佢就喺正Kilara 黄牌区咁样啦。咁就我系去到咁就真系嗱。呢一度咧，我反而覺得有少少唔同喎。呢度真係啲有錢嘅用家走去投喎，即係全部都一家大細咁樣嘅。

俾嗰十幾萬啊，等於幾毫子掟落海嘅啫。 唔係嗱你諗下啦，嗱今日咧，我頭先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咧，我準備嗰陣咧就喺度睇翻啲咁嘅，你知每個禮拜六我哋即係香港嘅聽眾就未必知道啦。每個禮拜六夜晚咧，我哋呢啲咁嘅地產界人士咧就會收到啲 email 就講即係每日雪梨成交啲有啲乜撚嘢發生咁樣噶嘛。Burberry 有間嘢賣咗400多萬喎，大佬笪地啊都值兩球幾啦，屌你老尾，你加135,000落去算乜撚嘢啫，係咪先？ 喂，執執碎啦，幾毫子？ 你老尾啊，屌你老尾67,500，你就算你而家人仔撲街啊，成翻都唔係好撚多啫嘛，幾球人仔啫嘛，俾人罰鳩咗佢大量賣一集都係罰咁嘅價錢喎，呢啲嘢佢當 penalty 咁俾撚咗佢啦，屌你老母有撚用啊！$5,000，屌你老母， 幾毫子咯？ 屌你老母，$5,000叫兩次雞都唔撚得啦，戇撚鳩咁啊，何其真 係，白痴啦呢個政府！ 屌你老母，你又唔撚夠姜走去全撚部人唔撚係唔撚俾買咁你就算屌你老母，你買 off the plan 啊，咪又係俾呢啲咩撚屌群個人買撚曬。屌你老尾 set 到咁撚低，一系就完全唔好買。 你一系就好似香港，你香港 15% 都搞佢唔掂啦，都系咁買啦，炒落貴曬啦。你十五香港系樓價嘅 15% 佢都照狗搶。 唔係你首先咪搞撚到本地人又係買唔撚到咯，好似香港 都係買唔到噶，根本佢啲橋都廢噶啦。 黐鳩線喎！屌你老尾，最撚閪嗰樣嘢啊！屌我哋之前我哋喺咪後都傾過嘅，屌你老尾 ，negative gearing 啊，即係全地啊，你又唔撚 ban 喎，你又繼續俾佢喎，加埋啲咁嘅小恩小惠，你以為班強國人停唔撚到啊？屌你老尾，我睇翻啲咁嘅記錄啊，即係 expected 啊，六十個 billion 啊，直至2020年啊，會走衝嚟澳洲啊！你同我搞掂佢啊！屌你老母，即係全撚部賣國。 你香港搞 15% 啊 ,BSD 都搞佢唔掂啦，你搞咗 135,000, 你 13% 都冇啦，係咪啲。 咪就係囉。 戇居嘅真係。唉，呢個政府都當啲澳洲人係白痴嚟嘅。 咪屌你老尾，即係成班有個抹撚大個屎忽喺度投共。咁啊。 咪點解呢，佢哋自己好多嗰啲地產嗰啲。 一炸樓㗎嘛，一炸 lobbyist 㗎嘛，屌你老 闆。樓啊，佢哋自己賣埋㗎嘛，屋企嗰啲。咪好似之前嗰個 Auburn 嗰個咁囉。 咪 Auburn 嗰個我哋陣間先屌你澳洲古惑仔屌你老母。但呢即係其實我睇返啲數據呢，即係其實呢個叫做由呢、這個由呢個搞澳2000年搞奧運開始啦，同埋呢個2010年呢就突然之間好撚多大陸人買樓呢，就講到啊呢個叫做即係呢、這個即係居者有其屋啊，由呢個 42% 啊就跌到呢個2011至2012年嘅 31% 啦。咁就即係係啦，咁啊真係好撚仆街。唉，即係呢個首次置業啊 ,2011 至12年嗰陣呢就係、是、呢個叫做33歲啦，跟住之後就真係屌，而家你33歲你分分鐘你而家呢咁咁樣呢個經濟環境俾人炒鳩咗，你仆街啦真係。 唉，政府都唔理你㗎啦，話知你死呀、 啊。唔係，真係好撚戇鳩。咁我真係你有冇睇過一篇文呢，就係講呢，即係其實好撚好，呢篇文我真係要講下，就喺呢個 Guardian 嗰度講嘅，就話即係有條友仔啦，叫 Lindsay David 啦，就話銀行啦就 treated 我哋嘅 housing market 好似一個 Ponzi scheme 咁樣，就遲撚早爆喎。有冇睇過呢篇文呢？ 我睇過。 係咪覺得好撚正？即係佢係用美國嘅次案嘅按揭嚟比較澳洲銀行。 咁我又覺得澳洲銀行又唔會好似美國咁喎，因為而家開始都行好四大銀行政府都叫佢行 收水啫嘛， 收水。因為以前咧美國咧爆之前咧，你知唔知係可以借100%，有啲借到110%都有啊。 唔係佢攞條 line of credit， 因為佢樓價升咁咪攞個 line of credit 嚟 借。係啊，借到100，借到110，咁你梗係爆咪死囉。但係你澳洲你點冧，佢最多只可以借80%，好多啲海外只可以借60-70%，甚至有啲唔做添，有啲細。你早排咪睇報紙 AMP 唔做投資㗎嘛。 係啊，收水㗎嘛。 收水㗎嘛。所以我又覺得銀行唔係問題喎，最大問題就係而家你咁樣狗搶，啲人根本攞現金入嚟。你大陸印咁多錢係咁揈入嚟，你佢 stop up 咗，佢俾現金嗰啲你先撲街呀，你做銀行按揭你都唔撲街呀，啲樓價係唔會跌㗎嘛，你明唔明呀？我俾現金話住你跌囉，係咪先。 唉，真係好啦，但係呢篇 唔好咁樣搞，真係搞死啲人㗎我覺得。 但係呢篇文呢其實呢有樣嘢講得幾好呢，就係講話呢個叫做 澳洲咧就係講話，即係成班，即係佢呢個論點就係講有啲人就即係手頭上有樓，咁就叫銀行再借多啲俾佢爆，咁就即係遲早冚爆散嘅啦。系啦，猫姐你可能知多啲。 系佢仆街啦呢啲，系即系佢呢啲借到尽，或者做假窿有做假窿噶嘛？ 好捻多啊！即系 做假窿嗰啲抵佢死咯。 但系其实咧，即系咧，我哋呢啲咁嘅叫做即系肯企出嚟屌鸠佢啲咁嘅人出嚟咧，即系喐啲咧，就会俾呢、這个执政党嗰啲咧就话我哋 racist 噶。因为其实咧最近有单新闻咧，呢、這个8月20号啦。咁啊，我哋嘅总理啊 Tony Abbott 咧，又喺度话 Green Party 嗰啲咧，就喺度禁制呢个叫做 China 嘅 FTA 系 racist 喎，系啦，就系咪冇脑你话啦？ 唉 ，FTA 呢单嘢而家都搞到好大啦，差唔多全国都而家示威啦。 但系咧，即系其实除咗 FTA 之外咧，有另外一单嘢咧，我想讲咧，好捻天怒人怨喎。喂，包姐，你知唔知道我哋出年七月开始咧？喺譬如喺第度咧，拎啲嘢入嚟咁样咧，又要交，又要俾 GST 啊，即系譬如第度啲嘢，有冇睇到呢单新闻啊？ 我睇呢个咁讲，即系其实我觉得 fair 嘅，即系如果你买嘢冇理由上网，你唔使俾 GST 噶嘛。不过有样嘢，我觉得佢好扑街，政府唔系咁样 percent， 你知唔知佢点 percent 啊？ 你讲下。 政府阿 Hockey 哥，哇，佢个 percent 简直扑街到无伦。佢话大家各位，我哋而家开始咧就收嗰啲大公司嘅税。你睇下我哋加 GST 咧，就等于收多啲大公司嘅税。喂，边个俾啊啲税？边个俾先？而家你嗰个 Apple 会俾帮你俾嗰啲税啊？ 咪再落咗我哋度。 Amazon 你会帮你俾个税啊？最嗌你俾，嗌你哋啲小市民俾啫嘛。 你知唔知佢最戇鳩咧？就系讲话咧，因为即系佢其实佢自己啊，屌都知道即系呢个好多时你上网买嗰啲嘢咧，个 service provider 根本咧。就唔撚喺呢個叫做澳洲入面嘅，咁就係佢叫呢啲咁嘅人呢，就即係佢就話佢會有呢啲叫做 taxation official 呢，就會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o visiting these companies asking them to register for GST purposes。 你係咪冇腦㗎？屌你真係 咪佢可以喺郵局嗰度扣嘅，英國都係咁嘅，即係佢喺郵局嗰度可以即係扣關你要 clear 咗嗰個税佢先俾你 release 嘅，可以嘅。但係到尾咁咪又係你個買嘢嗰個人俾你嗰個 corporation， 你有抽佢税咩？ 咪就係囉，即係佢只不過係嗰張單嗰度加出嚟，搞到買嗰個人貴咗，跟住之後政府喺嗰度收水㗎嘛。 點解佢會搞呢個呢？因為之前呢啲人話澳洲唔抽啲大公司税，尤其是係嗰啲咩 Amazon 啊 Apple 嗰啲，係啦，話我哋唔抽税，咁 Hockey 哥呢就用呢樣嘢嚟轉移視線，就話好啦，既然你話我哋唔抽大公司税，我哋而家就抽，咁你就喺你買 online shopping 嗰度抽啦咁樣。 但系屌佢老尾，其实呢单嘢咧系摆捻到明咧，系违反佢竞选承诺咯。因为佢哋开头选咧就话， 承诺噶，全部拆嚟噶啦呢班。 屌咪就系咯，即系原本就系话根本就一上台就唔会加佢哋税咧，而家就真系讲捻到即系天花龙凤咁样啦，系啦。喂，但系其实咧，即系嗱，我 prepare 呢单嘢嗰阵咧，我就知道佢就即系其实有一啲叫做比较 libertarian 啊，比较自由主义者嘅智库嘅提出嘅研究咧，就话其实呢个系违反咗税嘅原则，因为你个 cost of 去 implement 呢一样嘢系高过你走去收到嘅税项。猫姐，你点睇呢一样嘢？ 咁係㗎啦，佢而家根本玩政治啫嘛，根本都唔理。 咪就係、是、屌你，即係你叫個個咗你 send 班友叫佢咗開 tax account 開呢樣開嗰樣。咁你要 cover 晒咁撚多嘢，咁你又要請啲咁嘅 tax analyst 去睇住每一個 transaction 囉。因為佢呢一個新嘅政策佢嘅原則就係 assume 全部嘢埋單咗已經係俾咗税㗎啦嘛。佢就講到話係唔可以加重公務員嘅cost of 呢個叫做work， 而即係佢寄到入嚟澳洲嘅郵包，佢係唔會開嚟打税去平税咁樣㗎。咁你話係咪戇鳩啊？即係卒之一個個呢就你 import 呢啲嘢嗰陣呢，肯定啦。佢想我喺加拿大住咗咁鳩多年都係啦。declare 啲嘢係係 gift 或者 warranty replacement 咁樣被撚翻曬你啫嘛？你話係咪啦？ 係啊，係啊。 都好啦， 根本就系揾你白揾鸠笨噶啦呢啲嘢。 嗱，即系呢个叫做呢条咁嘅戆鸠笑面虎租 hockey 咧，仲讲另外一样嘢啦，即系除咗呢个叫做除咗呢个叫做扑街 GST 就，即系佢就其实佢就研究紧呢个 New South Wales 将呢个 GST 啊提升到 10-15% 啊，同埋喺 Victoria 佢就想将个 Medicare 个 levy 咧。就由 2% 去到 5%， 你做埋啲咁嘅嘢，正仆街嘅。 正仆街嘅 negative gearing 又唔叫你 cut 喎。喂，你 cut 一半都好啊，我唔会叫你 cut 晒啦，你 cut 半已经 surplus 啦，唔使搞埋啲屎忽嘢啦。 唔系，即系其实，猫姐，你讲紧啱咪？即系其实，譬如你话喺周围打税入境咧，都 fair 嘅，因为即系其实你喺第二度买啲嘢入嚟，咁其实都保障翻本地嘅retailer 啊嗰啲咁嘅嘢。因为我自己，但系咧就即系其实我睇紧个 report 嗰个，佢就话其实点解啲人要喺第二度买嘢，因为澳洲佢呢啲所谓嘅劳工保障，例如即系公众假期 weekend 要加 penalty 啦，同埋嗰啲 zoning 啊，系嗰啲令到啲铺头系唔开得长，所以好多人咧系转移要上网买嘢咧。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应该要改嘅。你根本就搞捻到澳洲好鬼冇竞争力。屌你老尾啲嘢咁样 做。但系咁讲，我又觉得咁人哋做工星期六日俾 penalty， 系啦呢样嘢讲起就啱啦。就话而家想改法例咧，礼拜六日唔俾 penalty 人，我唔知你点睇。 咩啊？屌唔应该俾我右派仆街啦！屌你， 但系咁佢啲人唔做，咁到时咪有引入四五七。 屌你老尾点会 做 啊？成班卵样真系咁鸠穷，成班乞衣冇钱啊要做啊！ 咁唔系噶，咁咪坐屋企咯，唔做咯。 喂，屌爆卵晒钟，阵间再讲。 OK， 好。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翻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十一集第二节嘅时间啦。喂，猫姐，喂，有冇最近有冇收到风咧？嗰班咁嘅卵屌咧，想去呢个中东咧，咁啊打仗，但系俾呢个叫做喺雪梨嗰度俾班咁嘅叫做边防嗰班卵屌咧，就接翻住。有冇听过呢单料？ 哦，呢、這个有听过，有听。啱啱最近呢两日发生噶嘛？ 呢两日噶，系啊。咁事完咧就有五条友仔啦，即系在其实总共有七条友仔嘅。有五条友仔咁啊，拎住一大扎现金咧，咁就喺飞机度俾人拉翻落嚟啊，咁就即系就唔俾佢哋出境啦。第二日佢哋又去闯关，咁就另外仲有两条友仔咧 ，which is I believe 系食过另外嗰啲五条友仔咧，又会走去闯关咁样，咁就即系佢讲紧系有一个 solid 嘅 evidence， 就话呢班友系准备啊去呢个叫做中东度，即系呢个打仗咁样啊。阿猫姐，你点睇呢单嘢？就即系其实就讲紧系而家又即系点燃翻起，就话譬如一啲有双重国籍嘅人啦，政府可以有权嚟剥夺佢哋嘅国籍。阿猫姐点睇呢单咁嘅习惯？鬼又喺度乱搞咁嚟？ 唉，嗰啲友仔，你有时唔系话因为人权嘅问题，你放一个癫佬入嚟，即系等于你放整一粒嗰啲咩？整一粒雀屎落兜粥，你都食唔到啦，系嘛？ 唔系老鼠屎，唔系雀屎，屌！ 系咯，只老鼠屎。你而家你唔系话因为我人权啊、人道啊，整一寨啲人，啲人话佢出咗去唔俾佢翻嚟，冇人道嘛？喂，大佬，你谂下危害国家安全大啲定系人道？有时啲人都唔 value， 你明唔明啊？ 嗱，即系嗱，唔好话我哋成日屌政府啦，其实有啲嘢政府做得几好嘅。咁政府咧，即系其实咧，譬如有啲地区咁样咧，即系譬如好似旧年12月啊，因为你知叙利亚有个省啊叫 Raqqa 就俾呢个 ISIS 攻占咗啦。咁样咧，即系政府咧就讲到明啊，如果你去呢个地方啊，因为佢已经出咗警告啦嘛，如果你冇一个叫 legitimate reason 啊 ，which is 一个叫即系探 immediate 嘅 family 啊，去做记者啊，或者去做人道工作咧。你一翻到嚟就会坐10年监啦，我话支持呢一样嘢，我猫姐 系啊，我支持噶，会俾佢翻嚟仲想点啊？有啲唔俾翻嚟啦，而家 咩啊？系啊，屌！但系真系好捻戆鸠噶，即系我睇翻啲新闻咧，即系就讲紧就话呢个叫 stripping citizenship of 呢个 dual national 咧，系会违宪。咁点解咧？佢就讲紧呢个喺即系喺呢个即系。就是 去即係佢就覺得喺呢個調查過程中，因為一個秘密嘅過程啦，同埋呢個叫做一啲咁嘅公務員去做一啲咁嘅秘密嘅行動去危害其他 citizen 咧，有啲咁嘅律師就話係違憲咯，你話係咪好戇居？ 係好戇居噶，所以根本啲人嚟 cap 水，你明啊？嗰啲點解會話違憲咧？嗰啲人嗰啲友仔就係嗰啲律師咧，就是、靠呢啲食飯噶嘛。 你哋包攬訴訟啊嘛，即係人俾錢咁樣啊嘛。 係啊，咪。 因為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個新聞嗰度咧，阿 Mike Palacio 啦，即係呢個叫做移民嘅廳長咧，就話其實呢一條法例咧係完全係合憲嘅。點解係合憲咧？其實真冇必要同你講嘅喎。呢啲咁，其實呢啲真係。即係你譬如你一個美國人，你唔會走去個 Pentagon 度問佢點解你要點點點點點關你撚事啊？係咪先啦？即 咁係啊，佢罰你錢就罰你錢啦，或者點㗎啦，係啊。 唔即係你譬如佢 prove 到咁樣，即係係冇錯，你係即係你可以用一個好撚左膠嘅角度去話，你而家即係可以無中生有嚟告鳩我，即係可以好似啲黑警咁樣啊屈鳩啊四眼哥哥咁樣啫。OK。但係呢一樣嘢係而家擺明係有 solid evidence 去你班友去到嗰度。或者你用澳洲嘅資源去參與嗰度咁嘅嘢，即係香港聽眾未必知啦。即係其實澳洲嘅法例咧，就話譬如你喺中東嘅 conflict 嗰度咧，你支持任何一方咧都係刑事嚟嘅喎，係啦。咁就係、是、即係而家班友仔就喺度話呢單嘢係即係對呢個叫 due citizenship 就好撚唔公平啦。咁就即係話 unfair 咁樣。屌你老味，你入得澳洲籍啦，就遵守呢度嘅規矩啦，冇人叫你搞屎搞棍噶嘛。屌你老母，你翻去做乜撚嘢啫？你翻得去啊？你又即係代表你唔撚忠於呢度，咁你唔撚忠於呢度，咁啊唔該你走啦，真係死翻去。 死翻去啦，唔好搞搞震。 屌你老母只鬼鬼！ 唔系啊，嗰啲人点样即系好似嗰啲外国嗰啲外国捻咁咧，即系又话嚟到澳洲仲要爱中国嗰啲咁样，差唔多其实呢啲。 屌嚟到澳洲，梗系睇看中国啦，呢个 get 好啦，咁捻好睇真系。但系咪真系好似屌你老尾嗰啲咩 Eastwood 嗰啲跳大妈舞嗰啲咧，即系中国是我爸嗰啲黑钱嗰啲咁样，咁捻中意翻去做北姑啦。不过你太捻老，冇人想叫你啫嘛，屌你老母！ 系咯， 真系， 系真系， 喂，嗱，讲完呢啲咁嘅杂讲鬼新闻啦，喂，最近咧雪梨咧有单好捻猛嘅料，我话呢个系澳洲史上最强嘅婚礼，猫姐你有冇睇过？ 哦，嗰、那个劲啦，我有朋友住嗰度啊，话成嗰、那个 weekend 啊，全家人出街啊， 你烧咁咁捻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喂，即系其实系咩事咧？咁就系讲紧咧呢个叫做我哋雪梨啊 ，Inner West 个区啊，叫 Auburn 啊。咁个副市长咧就叫做大芬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呢个系一个老豆系黎巴嫩籍移民咁样嘅。佢就咧就即系其实佢嗰日系上两个礼拜六之前啦，佢就系有直升机，有四架直升机啊，有呢个叫做有架飞机喺个天空上面飞一个环额啊，又有 fighter jet 咁样，跟住有50架跑车咁样去接新娘、啊。但系咧，即系最好笑就系咧，佢就封晒几条街，就同埋封晒成台马口嗰几条大路，咁俾呢架车咁样过啦。但系咧，佢就即系之前嗰晚就喺人哋啲咁嘅信箱嗰度就投放一啲个 note， 就话即系其实即系逢警察遇就话一定要清场，咁佢就留咗个紧急电话号码。但系佢留咗个紧急电话号码咧，就系一间车房嘅电话 number 嚟嘅。系啦，咁就即系呢单嘢咁，梗系令到嗰啲叫 neighbor 好捻好捻嬲咁样，就话即系你结婚你先。 呢条友已经系臭好臭噶咯，好似系呢唔系净呢单嘢喎。 系啊，咁就即系呢个我阵间会再讲啦。咁就即系咁啲 neighbor 嗰啲嗰啲隔篱邻舍就好梗系好捻兴啦，即系你阻捻住我成日就出唔捻到去咁样，咁即系你又玩呢样玩嗰样，咁即系其实咧。因為嗱呢條友咧，即係陣間先講佢啲咁嘅撲街嘢啦，就即係成件事佢搞一場乜大龍鳳出嚟啦，就係淨係俾人罰咗$220啫，係啦，你話咪撲街？ 哇！咁你係呢個人係副市長嚟嘅喎，權力都好大嘅，好似話。 嗱呢個人係副市長，咁其實佢之前咧就已經就好撚多閪嘢就發生咗啦，即係佢就喺2012年嗰陣咧，咁就喺條喺條大路度飛車啦，咁就撞到兩個阿毛啦。咁就令到一個就爆膀胱咧，一個就斷腳，咁啊滔滔咗架法拉利咧，係啦， 哇， 係啦，咁就即係另外一個就呢、這個人其實點解臭名遠播咧？就係、是、因為 即係其實佢之前有幾單料啦，即係除咗炒車咁樣，係啦，咁就講緊佢就係、係因為嗱，我唔知貓姐你知唔知呢個本地政府，即係本地呢啲叫做縣，係咪縣啊，定係區啊，即係區議會咁樣咧，你可以咧就一個法律漏洞、就是，就係可以走去你可以喺一啲政策度，即係譬如你 zoning 嗰度，你話我而家要喺你加呢個區嘅地積比率，因為我喺呢度有個 project， 我要起好多樓，你知呢度可以做啲咁嘅嘢嘅呵。咁我再 其實都要睇翻你個 contract 嘅喎，要睇翻你嗰個 off the plan contract 咯。 唔係，即係我講話喺市議會嗰度啊，即係譬如我係議員，我而家喺度買一笪地，我而家要自己入職嚟話我要申請呢個地積比率，我可以投。for 我嘅利益咁样嘅，你知唔知啊？可以有啲咁嘅嘢，其实即系自己等于自己买票俾自己嘅。 即系点啊？即系我买个地方就等买翻选票啊嘛？ 唔系买选票，即系譬如我买咗嗱，我譬如我喺呢个叫做呢、這个叫乜嘢唐人街马特，买一个牌坊咁样啦。我系嗰度嘅参，我系嗰个区嘅区议员咁样啦。我而家要改，我要将佢变鸡斗。咁就即係其實呢，譬如我呢，我係可以搵到成班咁嘅撚屌議員同我一齊支持我呢，我隨時可以咁樣㗎喎，而幫我搵錢喎，你知唔知我有啲咁嚟嘅。即係正路嚟講，譬如你自己有利益嘅 嘢，我都知呢啲係 lobbying 囉，我都知有啲人就係收買嗰啲議員㗎嘛。 係呀，咪就係咁囉。 係呀，那個 counselor 肯批你咪得囉，佢收買個 counselor 咪搞掂囉。 係啊，因為即係呢度咧就成日講話佢同Auburn 市嘅市議長就係即係老友咁老友鬼鬼啦，咁就成班撚樣就自己喺度炒地皮，咁啊咁啊起埋啲咁嘅縮水樓，咁啊做埋啲撲街嘢，係啦，就係咁咯。喂，但係咧， 但係咧，佢因為佢都好乞人憎喎。之前有人咧話咩話要炒佢嘅，佢爭監噶嘛。你上次講炒車嗰單嘢啦，搞到佢爭啲坐監啦。跟住佢好似又呃個人錢，跟住又爭啲坐監喎。後屘告佢唔入咗。 我覺得好，個係啊，即係佢，因為其實佢嗱，即係講翻呢條咁嘅撲街副市長嘅 background 啦，屌佢同我鳩樣大，咁就即係講佢老豆啊，其實已經咧係即係行使呢個假文件入獄咁樣啦，因為呢個叫做即係佢因為想呃 MAB 嚟借多啲錢咁樣啊嘛，同埋佢老豆就即係據聞啊，我睇翻新聞嘅即係嘅 report 就講佢話同一單謀殺案啊、偷運人口啊、同埋假護照有關咁樣。其實呢條友咧，其實我睇翻另外一啲資料咧，就根本想做明星，佢就即係你知美國有Kim Kardashian， 即係 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嚟一個即係reality TV live show 咁樣，條撚因為想博出位，但係而家咪揦嘢咯。你博出位，但係俾人攤埋啲咁撚多舊帳，又即係擺明喺度做貪官污吏咁，你話咪睇撚死啊？而家基本上係即係個個釘鳩死佢喎，啲主流傳媒都釘鳩死佢喎， 個個都唔妥佢，抵佢死啦！ 係咯，即係佢，因為佢就係即係佢老豆就即係當年喺黎巴嫩度移民過嚟啦，咁就喺個餅乾廠度做嘢啦。跟住無啦做下咧，就走去做發展商，咪發咗達咯。你話呢啲唔撚係黑錢係乜撚嘢？ 咁都唔一定嘅，或者佢炒樓炒或者做 sales 咯，好多做呢度好多做啲地產都發咗噶。 唔係，不過即係係啊，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嗱，即係呢個婚禮咧，因為即係佢係即係其實佢我唔知係咪即係同性三分親定咩啦，即係佢嗰陣上個禮拜三就佢俾人裁決佢要俾200蚊罰款嗰陣咧，就成班佢啲同鄉仔 support 佢，成200個咁樣，黐線！ 中東仔曬馬好似大陸嗰啲咁噶嘛，記唔記得嗰啲大陸嗰次大陸有個市長又 wedding 又係擺曬成街嘅，記唔記得？ 系啊，即系 嗰两年咧一样啊，同嗰单嘢一样，不过澳洲版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同埋咧，其实咧呢条友仔咧，平时咧又成班友仔跟出跟入咧，就跟住佢咁样啦。但系咧，佢俾佢起底咧，即系同佢跟出跟入嗰几条傍友咧，就疯狂恐吓嗰啲咁嘅记者咯，即系恐吓 Sydney Morning Herald 啲记者咯，即系其他案件入边，即系呢条友仔系咩人都即系自己谂下啦。喂，同埋喂，貓姐，你有冇聽過呢條咁嘅撲街仔喺度想賣呢個叫做唔係係賣緊啊？呢個縮水樓有冇留意呢單新聞？ 縮水樓啊，有，呢個正撲街啦。 即係其實即係件事就係點樣咧？咁佢就起咗個地盤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佢喺啲法律文件度即係就講明啦。即係其實呢、這個買家都有責任嘅。咁就話即係其實呢、這個叫做個發展商，因為佢係發展商兼係個建築商啦。 就可以隨時呢個更改嘅呢個叫做 apartment 個 size 咁樣啦，嚟咁嚟而唔需要特別賠償咁樣嘅。咁就即係佢喺呢個叫做呢、這個 Lincoln 度起緊一個 development 叫 Sky Point Tower 啦。咁個新聞嗰度就話大部分買家都係唐人同埋韓國人嚟嘅。咁有班友仔呢就買咗一個60萬嘅 apartment 呢，原本就150個 square meter， 但係縮水縮到94個。咁點解呢？因為條友仔就改職啦，即係個副市長就改職，就喺每 層 度。 咩？佢係市長，佢就 副市長，個副市長。 啲人就嘈，因為佢就恃權就走去改。 改職咁就改撚到點咧？就喺每層度起多八個單位，咁原本嗰啲撚屌咪蝕到仆街咯，係咪啦？佢仲要係加咪加喎，即係原本60萬係加撚到72萬咁樣咯。咁即係如果佢可以咧，做埋啲咁，即係可以即係佢因為佢喺呢度加八個單位咧，就可以令到佢喺呢個 project 度啊收多45 million。你話好撚仆街班友仔， 你話好仆街咯呢啲，成日諗埋啲戰招。 但係其實咧，嗱，即係話說回頭啦，班咁嘅唐人同埋班咁嘅韓國撚屌咧，又唔撚睇清楚，邊啲人簽埋啲咁嘅嘢啫？ 唉，啲唐人係買樓會發就麻簽噶啦，你得啦。聽到法字就得㗎啦， 幾 啦。媽食乜都唔記得㗎啦啲。 幾啦，但係其實我上網呢，我自己睇到呢有啲好撚唔同嘅聲音㗎，因為你知道我玩車㗎嘛。如果玩車嗰啲人呢真係撐撚到佢閪咁樣㗎，就話撚到佢屌唔好理啲咁嘅 hater 啦，你係全澳洲最正嘅，你啲車好正㗎咁。屌你老尾啦，咩死古惑仔咁撚樣你都撐大佬。你即係嗱即係我古惑仔我都識唔撚少啦，即係但係屌你搵錢呢咁嘢低低調調咁搵咪好啦，屌你老尾搞撚串曬成個 party， 你而家俾啲咩傳媒釘咁又擺，即係你而家激撚嬲做呢啲咁嘅油咁碎谷啊嚟釘佢㗎，差佬啊釘你㗎。 喂係喎，其實話同埋呢，你覺得呢度啲有錢嘅中東仔都幾似強國啲土豪啊？ 冇腦啊！ 我有钱都差唔多喎。 咪即係有钱便是任性咁樣 囉。係呀，跟住又係晒马囉，有咩事咪又好似强国人咁晒马囉。 屌嗱，即係嗱睇嗱，各位听众嗱，我哋虽然成周日屌政府，但係有人似政府阴啲呢真係可以搞撚死你。你咁撚高调，你真係搵嘢嚟自殺。同埋呢其实呢即係好你喺佢甚至係有啲 project 度呢，即係佢個 project 就係佢有一個 6.5 million 嘅deal 呢，就同 council 度去即係一個叫即係重建項目咁樣啦，佢就竟然呢問 council 呢即係攞返個 deposit， 即係其實條友仔有機會呀，我講係有機會呢，佢係空心老官嚟嘅。你話係咪呢？ 出奇啊，呢度嗰啲好多都扮有錢㗎嘛。 但係即係咁講啦，即係你話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搵大錢嘅話，就唔好咁搵高調咁啊，即係你而家做唔到 呢啲土豪呢啲咁土豪。 咁你等於自己拿開個肚腩任人開槍射，冇撚分別。 土豪你估佢會 care 咩？ 唔係啊，唔撚 care， 唔係叫聯邦政府整治你。喂，係仲有一單嘢就係講咧，佢自己間屋咧，即係你知呢度由起樓係有起高度限制噶嘛。佢啊突咗一橛出嚟啦。咁就即係個 council 咧，竟然咧係話唔係好大問題，兼叫佢係將個突咗出嚟嗰段嘢咧。油灰色就算了。即係其實佢投票嗰陣呢，就即係有班友仔就即係 vote against 佢呢，就叫佢咁樣。但係呢度就係講緊佢話開一個好撚差嘅先例，即係犯咗法又點喎，油黑佢咪算囉，你話即係咪敗壞法紀。但係冇撚底㗎啦，即係我睇返啲咁嘅新聞嗰啲咁嘅嘢都話個正市長同佢一齊拍住相，一齊炒樓又成咁，唔撚怪知嗰度烏煙瘴氣啊！成日焗錢放喺嗰度， 夾埋嘅全部都夾埋。 係啦，不過即係唔好夠理佢啦，唔好講呢單料啦。喂，屌！喂，最近啊有單咁嘅死人乜撚嘢？呢個叫做 Ashley Madison 啊，屌！不如我哋叫愛美神飛彈啊！愛美神飛彈俾人 hack 夠咗喎，連呢個袁志偉都俾人爆撚吹。出嚟係用有佢用佢個 email 嚟登記喎。 呢單嘢係全世界喎。 啊，但系即系，但系即系，喂，你有冇 friend 中招啊？或者你有冇中招啊？ 狗都唔同我讲啦，系嘛？呢啲收埋就算啦，中咗仲同人 share 啊，咪嘛？ 唔系，即系 你中咗，你会同我 share 啊？ 唔系啊，唔会。但系即系其实好啦，戇鳩咯，即系。嗱，你偷食咧就最撚驚咧，啲友仔咧就即係有把柄證據咁樣啦。屌你老尾，你以為可以咁啊靠咁啊化名上網就去識埋其他人夫人妻？而家你咪瀨屎忽咯！屌戇撚鳩嘅。喂，但係其實咧，即係咧呢度咧有啲有間好撚抵死嘅，有間叫做Nation Master 嘅嘅叫做乜嘢？呢、這個叫做property 嘅物即地產公司咧。就 map 包咗，即系最多，即系喺墨尔本同埋雪梨咧，喺啲区入边咧，就最多嘅 user 喺边度？喂，阿猫姐，你估下最捻多人喺边度玩呢个 service？ 就使讲咩，梗系 city 啦，啲人翻政府工冇嘢好做 ，Canberra 嗰啲咯， 系啦， 打飞机嗰啲人。 叮当码头咧就系讲紧呢个叫做 city 同 Canberra 啦。就屌你，仲有呢个 North Sydney 咧都好捻多嘅。你话班友仔系咪扮？ 咪得闲打飞机咯，啲人喺度。 系啦，之后仲有讲系呢个强国土豪区个 Double Bay 啦，系咯，同埋呢个叫做Alexandria Beacon 船同埋 Emily 亦都有上榜。 有佢冇呢度冇写，我有睇埋 Current Affair 讲咧，有900个公务员嘅 address 俾人，就系喺呢个澳洲有900个公务员俾人哋捉到。 有乜咁出奇啫？你公务员翻工冇嘢做噶啦，气啊嘛，咁啊沟人妻。你话咪扑街？喂，屌！其实话监制话咧，其实之前咧就即系有个而家其实上网咧有个咁嘅 petition 咧，就系、是、叫个 council 咧去炒捻咗呢条咁嘅杂光鬼。 哦，有之前我都睇过啦，好落去噶啦，拍啲相唔系最紧噶。 喂 ，anyway 啦，即系其实呢、這个叫做佢搞咗佢个核爆就算啦。 后边要过噶嘛呢条友，如果咪新闻都唔会买佢啦。 即系其实咧，即系最捻希望，最捻希望咧就政府咧顶住个区，连埋啲福清帮咁扫出嗰度，还掂冇佢污染瘴气，我都唔系好捻想去。佢去到我都 落去啦。喂，系佢哋嗰度而家福清帮带咗去大战中东仔我嗰份嗰边。 喂，快捻啲！喂，屌福，喂大佬，你咪福清帮快啲打捻柒佢啊！即系谂起都开心。即系其实嗰区系不嬲出名系杂啦、乱啦、又塞车啦，即系边谂到又会人想去嘅？ 冇噶，咪买嘢咯，买餸平嘅。 屌你，你唔使揸车，你唔使揸车去嗰度。 哦，咁有啲人住附近噶嘛？譬如你住 Lipton， 你住 Eastwood， 有啲好多人而家都落去买餸嘅。 黐线死都唔去到咩 high five 嘅车？哇，系啊，屌你呢个 Ashley Madison， 喂，屌电视仲讲嗰啲咩？我冇睇电视啊，猫姐。 电视咪话好多公务员俾人捉咯，跟住就话佢点解会知道咁多公务员咧？原来佢就比较黑客公布嗰啲资料喺个网站度嘛，而家。 啊！ 跟住搞到好多人而家开始离婚啊，或者出现感情问题啊嘛。 唔系，即系其实呢样嘢叫做咧，若要阿黄子华讲咁，若要人不知咧，唔好咁低 B 咧。屌你老味，你当初唔好做埋啲咁戇鳩嘅嘢，就唔会搞成咁咯。 咁啲人咸湿冇计啦，同埋好多马路俾人揾笨啊嘛，冇睇呢个网站家最多系马路嘛。 唔系，其实咧，即系咧，好多时咧上网裸聊嗰啲咧，我觉得全揾部都系男人扮，即系上网识女仔。 有女人出嚟偷柴，澳洲版有女人出嚟偷柴，即系 Ashley Mark 个 Madison 咧有，跟住咧俾个男朋友知道咗。 屌你即系其实就算喺上网咧，你识佢啲女人嗰啲咧，好捻多时咧都系嗰啲咁嘅400磅大肥婆，咁啊真系偷咁样 friend 张相嗰啲咧， 你哋点知啫？系喎，但系啲人中意睇呢个。 屌你咁撚想偷情啊！屌你老尾，澳洲呢个枪技合法化咁啊，叫只鸡咪得咯！屌成鸠喺度打飞机，叫只鸡好撚辛苦咩？ 咁啲人懒啊嘛，屋企打你部电脑打飞机方便啊嘛。 屌打死飞机鬼唔忘你班撚屌嘅，即系离婚咧，俾老婆分一半身家。 喂，好多喎呢度，我讲少。 就是、 之前统计话每三 pair 有一 pair 离婚噶、 哦，咪啊？屌，即系其实呢单嘢，屌，即系嗱，即系嗱落埋呢一单啦，嗱，即系其实横掂都落到嚟呢度啦。你讲翻呢个叫即系我最中意嘅 segment 做你老母香港人。喂 ，Ashley Madison 呢单嘢其实用电话骗案一旧年，即系电话讲乜你啊信？ 一撚樣電話講乜嚟啊信？ 喂，但係好多嗰啲係呃新移民嘅，聽講係嘛？話啲電話騙案。 唔係啊，咁你好似嗰個二胡大師咁樣，個二胡大師就話 你新移民嚟噶嘛？個二胡大師 係啊，你屌我有個friend 係個徒弟嚟，唔好撚講咁撚多佢啲衰嘢，即係 咁佢新移民嚟噶。 唔係嗱坦白啲咁講，嗱譬如貓姐你無啦啦你喺呢度，即係咪就算嗱你喺呢度無啦啦有啲人咁嘅撚樣話大陸公安你點干犯咧？咩屌你老尾！如果你自己唔係撚係身有屎啊，你根本就會當佢喺度唱歌嘅啫嘛，係咪先？ 你嗰啲咁多錢嘅十個有八個，你方會做正經生意咩？ 即係無，就算大學講師嘅都可以無啦啦用七百幾萬港紙出嚟啊！你話嗰啲乜撚嘅錢？ 咪係囉，如果講真，如果佢真係正經錢嘅，佢怕咩你騙佢啫，係咪先？即係佢知道你呃佢啦。 唔係喎，即係仲要呃得咁撚順， 好似話 係咁撚順攤咁樣 嘅。係，好似話係好多都係話稅局追佢稅定啲咩㗎嘛。 唔係有幾樣嘅，一個就係稅局追稅，一個就係、是、即係你而家喺大陸俾人呢個叫調查緊或者排緊期上審訊，咁你俾錢我啦，我幫你打呢單 case 咁樣，即係公安就喺度 肯定收咁開費咯呢啲。 係啊，即係有呢一個，有一個係稅局啦，另外一個就係嗰啲咁嘅屌最撚簡單嗰啲啦，即係有一單嘢好撚神奇嘅，即係講話有個女仔俾人困咗。去某一度就話有人搞你屋企人，你去某一度住一排咁樣，跟住即係打電話即係搞鳩佢阿媽啦，話你而家你個女喺我手上邊，你而家就真正係 customize 你去困鳩佢。佢話 咁無居， 唔係啊，即係嗱有說啦，就話呢班咁嘅撚屌咧，就係、是、呢個叫做大陸嗰啲咁嘅海關嗰啲官員嚟攞啲咁嘅資料嚟喺度玩啊，即係我唔知係咪啊。 大陸乜都有㗎啦，你點知啊，乜都外判，分鐘海關嗰啲 database 係外判，跟住咪又俾人偷㗎，所以。 嘩係啊，唔屌，即係其實呢，即係諗呢單嘢呢落到即係講到大陸呢，你有冇睇下曹宏威出嚟講呢，話呢個叫做俾雨淋到即係喺天津呢嗰啲咁嘅市民呢，俾呢個雨淋到之後覺得皮膚酸啊，隻眼冤啊，係呢個心理作用喎，點睇到咁。 我真係冇聽過呢單嘢喎，喂講嚟聽下。 咁就即係其實講乜撚嘢咧？咁你知天津大爆炸就上個禮拜喺呢個叫做大陸所發生啦，即係炸撚到成個哥斯拉衝出嚟咁嘅嘢啦。即係我都唔撚想幸災樂禍嘅，即係其實好多主持人都講過話唔應該幸災樂禍啲乜天災。但係屌，即係你曹宏威咧，你唔好喺度一知半解咁就話，即係你自己又唔喺天津，咁你唔可以 assume。嗰度嘅民眾覺得俾雨淋完之後皮膚敏感啊，眼出水啊，就話係即係心理作用咁樣。屌你老尾，你有種你自己去啊，去 佢不如送張機票俾佢啊，喂，我唔介意喎，送張機票俾佢咯，屌！ 屌叫擁佢落去天津啊，嗰、那個海港出邊嗰個海度啊， 送埋機票俾 佢游水啊，去游水啊！佢呼吸咗新鮮空氣去食嗰啲咩死魚，你夠唔夠膽食啊？ 搵幾時天津落雨就送張機票拉佢過去。 咩臨病？睇佢臨病，睇佢臨病。 喂，送埋機票又點話？ 係啊，即係好急低能咯件事，即係。 低能啦，而家啲人都唔用腦啊。 咩即係你又唔撚喺嗰度住？咁你做乜話話？ 而家嗰啲拆嗰啲咁嘅狗， 保皇狗 係嗰啲保皇狗，唔知係啲狗官啊，連嗰啲教授好多都係講埋啲戇鳩嘢啦。 誒咪啊，所以咧就真係要俾翻阿黃洋達 credit 啦，佢係屌陳建文屌得好撚開心嘅，喺個論壇度喂，係啊，但係真係屌呢啲咁嘅講埋啲咁嘅撚嘢，呢啲咁嘅撚嘢真係冇人成嘅，真係講天津啲咁嘅嘢。 咁都話送張機票叫佢去試下咯，佢既然覺得咁冇問題。 系啊，真系 黐线嘅呢啲人，真系我觉得，唉，都唔 make sense， 仲话教授，仲话咩教化学系嘛？ 冇捻眼睇佢，但系咧，即系呢个叫做喂，包姐你即系嗱，即系继续做你老母香港人啦，即系监制就话得翻几分钟啦，咁啊快捻脆脆讲明佢啦。喂，香港条咁嘅戇鳩規劃師出嚟话拆呢个叫做电车嘅话冇卵用喎。喂， 嗰陣咯，其實你其實嗰陣咧，即係嗰陣我未搬嚟雪梨啦，嗰陣話拆 monorail 嗰陣咧，香港嘅觀眾未必知喎。其實貓姐可唔可以講可唔可以講少少，即係點解拆 monorail？ 喂，咁 monorail 唔同喎、啊，而家 真係冇撚用，真係冇撚用個 monorail。 嗱，如果佢而家拆電車，就等於拆呢度嘅 train。 係啦， 等呢度。 我都咁諗。 系啦，就唔系拆 monorail， 你又唔好搞错。呢度咧有两种嘅，有三种基本上嚟讲，一种就系即系轻铁咁嘅，另一种咧就系、 是、喺市内入边噶嘛。 系啦，另一种就系 monorail， 就系你讲嗰啲就系喺个市中心 兜圈 嘅，兜圈嘅。 但好鸠贵噶嘛，嗰阵系。 好贵又唔知做乜嘅，跟住咧仲有一种咧就系即系 传统火车， 传统火车系啦，过境火车嗰啲咁样啦。咁如果佢而家拆电车，就等于拆而家嗰啲普通嘅轻铁咁咯。 系咯，咪就系咯，同埋即系屌你老尾，即系嗱，老老实实你话香港啊，话真系拆鸠咗电车啊，话系呢个叫做即系已经唔可以预 期。喂，咁你搭开电车嘅搞啊，未逼其他交通工具未一样。 屌你老尾，电车两个一啊，你俾班咁嘅公公婆婆啊，做低下层嗰啲啊，唔捻使真系挨啲咩巴士啊，嗰啲地铁嗰啲啊咁样啊，同埋屌你老尾，你又唔见墨尔本啊，你又唔见走去欧洲嗰啲咁嘅城市啊，再拆鸠晒啲电车，柏林电车够耐历史啦啩，墨尔本电车够耐历史啦啩，三藩市电车够耐历史啦啩，多伦多电车够耐历史啊，又唔见你拆鸠佢，我屌你老母啊！ 唔系佢可能拆咗又想起楼嘛，多啲位。 屌都第一个应该拆鸠去宾州啊！屌你老尾，讲捻起楼，我好捻嬲啊！即系呢个城规会啊，讲话呢个叫做。同呢個新世界啊，又封呢個尖東海旁啊，又私有化，即係屌佢老母啊！咁即係佢 起樓最後真係 屌佢老母！而家呢單嘢擺撚明啊，就係呢個689啊，呢個咩政治咁嘅政治呢個叫找數咁樣啊嘛，只要找完一個屌佢老母，即係搞到即係呢個成班香港人想 enjoy 個海邊都唔肯得，即係屌佢老母啊！真 係你邊有得 enjoy 啫？劏又要逼你住劏房，正常間樓都唔又唔起樓係咪先？正常樓都唔俾住啊！ 即係你嗱，即係嗱澳洲啊，起碼我哋啊去 Darling Harbour 行個圈，即係雖然而家都好撚多唐人，都好撚舒服咁樣噶嘛。即係你呢啲嘢真係 free 噶嘛？你俾全國人即係可以去行下咁有啲活動咁樣。屌你老尾！你將全部嘢集撚曬佢起酒店，起乜起起呢樣起嗰樣，我真係屌你老母啊！真 係，唉，個政府係咁噶啦，你 expect 啲乜嘢？ 咩啊？屌，其實咧，即係咧，呢個叫周圍政府都係噶啦。即係其實喂，講埋呢度最後一單，講翻呢個澳洲料啦。有成百架拖拉機咧，仲有呢個保衞呢個神話喎，呢、這個 Liverpool Plane， 我有冇睇呢單嘢？ 哦，呢單有冇一點留意啊？或者你講下呗。 咁就即係之前呢，我哋就上幾集呢就講過呢，就話喺呢個叫做喺維多利亞省呢，咁嗰班友仔就即係喺呢個中國神話啦 ,which is 有一個好好嘅 track record 呢，就準備開礦㗎嘛。但係開呢個咁嘅死人煤礦呢，就會影響附近嘅農田啊、生態嚟，令到啲水酸晒呀咁樣㗎嘛。而家成班咁嘅農夫喺 Tasmania 一齊鏟上去要保衞呢、這個喎。有冇留意呢單料？ 哦，呢、這個我有睇。 好 撚 用武，好撚用武啊！ 好用武，我以為你話神話請人上同佢撐添。 唔係，屌神話梗係唔敢啦。但係即係呢單嘢，我諗其實都會即係其實係由一個叫獨立議員咧 ，Jackie Lambie 嚟帶領啦。呢單嘢咧，即係主流媒體冇乜點報導 翻嘅。咩 Pauline Hanson 都有講啊。 係啊，但係呢啲嘢主流媒體冇報導，但係呢單嘢你搞到成班咁嘅。农夫咧咁鸠嬲咧，咁啊真系有人排睇啦。咁就 睇喎、哦，真系。 喂，同埋咧，即系其实，譬如你话，其实即系仲有少时间啦，就讲埋佢啦。即系其实呢班农夫好嬲啦，同埋今期嘅 ABC Fact Check 咧，就讲到话成澳洲啊嘅环评啊，就做得好差，所以就令到原本全世界啊。即係原本我哋澳洲呢就有全世界最多嘅動物種類啊、植物種類啊，同埋呢個叫做昆蟲種類咁啊，係令到啊呢個叫做哺乳類動物啊，全世界啊即係減少得係最多嘅，即係其實係 少曬啦，梗係 即係搞撚到絕種咁啊，即係真係多撚謝啲咁嘅撲街政客，呢、這個叫做賣地嚟開煤礦嚟。俾咁嘅 拆啦， 俾咁嘅扑街强国嘢签埋啲咁嘅 High L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即系其实日即系唔好话我哋唔公道啦，我自己就有睇埋日同埋日本同埋韩国签嗰啲 Free Trade Agreement， 系对系净系啊